第122集，真的还能回去吗？开了2天的车，他们终于来到了彭城。这是温小辉第一次来这个滨海城市，湿润的空气和夏季的热浪让他感到很不适应。一离开车里的空调，他身上就下了汗。司机提着他的行李，将他送进了一家酒店。敲开房门，李一硕出现在了温小辉的面前。温小辉一脸憔悴，看到黎硕的瞬间有种想哭的冲动。黎硕叹了口气，摸了摸他的头，接过了行李。 进来吧。 司机对黎硕点了点头走了。温小辉恍惚着被拽进了客房。黎硕把他按在椅子里，有些担心。 小辉，你还好吗？ 我不知道，我感觉像做梦了。我现在成什么了？失踪人口，有家不能回，有身份不敢用，有工作不敢留，跑到一个陌生的地方开始新生活。我没做错什么，为什么要像一个逃犯？ 小辉，没有人的人生是一帆风顺的，每个人都要经历难以承受的磨难，无非是时候早晚罢了。你碰上了，没错，但不要灰心，办法是想出来的，路是走出来的。你现在需要的是放平心态，好好开始生活，慢慢你就会发现生活可以回到正轨。 真的可以吗？我觉得我早已经脱轨了，真的还能回去吗？ 能，一定能，只要你不放弃自己。 可我不知道以后该怎么办。 先什么都不要想，休息一段时间。我给你租了房子，晚上带你过去。等你闲得发慌了，你就可以去找个工作，或者自己创业。总之，你这么年轻，什么事都会过去的。 李大哥，谢谢你，你帮了我太多，我都不知道怎么报答你。 我曾经慎重考虑过要不要帮你，后来想了想，如果我不伸手，眼看着你越来越痛苦，我一定会瞧不起自己。所以，不客气。 温小辉看着黎硕英俊儒雅的笑容，眼眶再次发热。他对黎硕的感激和崇拜已经不能单纯用语言形容，同时他也感到很愧疚。他当初拒绝的不仅仅是黎硕这个人，而是一段真正良性的感情。可惜岁月永无回头。温小辉洗了个澡，睡了一觉，黎硕带他吃了顿饭后将他送去了一个小区。李硕给他租了一个两室一厅的房子，面积虽然不大，但是新装修的，非常干净漂亮。屋里的电器家具一应俱全，温小辉一眼就喜欢上了这个温馨的小窝。这里让他想起他在京城的家，那个住了20几年的家。 这里很不错，周围都是住宅区，吃饭购物都方便，交通也很便利。你要是懒得出门，可以打电话叫外卖。下面是小区的公园，绿化做得很好，你要是觉得闷，可以养只狗。 我连自己都懒得养活，还是别糟蹋狗了。 他现在只想把自己关起来，不接触任何人，最好跟整个世界都脱节，那样他才会觉得安心和安全。真是难以想象啊，他以前是个外向的，爱玩的，几天不出门就会闷得发慌的人。 觉得闷了可以给我打电话，咱们两个都是外地人，可以一起去挖掘一下当地和周边城市好吃的好玩的东西。 好啊。 黎硕看着他无神的双眼，心里有些难受。温小辉发呆地看了一会儿窗外，突然想起了什么。 黎大哥，你要在这边开事务所了吗？ 嗯，我的合伙人其实已经开1年多了，没怎么做起来。我入股之后会进行一番大的整改，还打算开一间会计师的培训学校。 本来以为能休息一段时间，忙不完的工作呀。 多充实啊，我以前也讨厌工作，真希望每天睡到自然醒，然后天上掉钱。后来才发现，真的过上这种生活，也没什么好羡慕的。 你想工作，随时可以去工作。如果你怕同行认出你来，那就自己创业。 没事儿，我还没那么出名。嗯，我休息一段时间再说吧。 黎硕给他介绍了一下周围的超市、地铁、健身房什么的，又安慰了他两句，就走了。这时，太阳落山了，客厅里逐渐暗了下来。温小辉没有开灯，没有骨头一样的瘫软在沙发上，眼睁睁地看着光线被黑暗吞没。他感到无边的孤独，好像全世界只剩下了他一个人。初到彭城的那两三个月，温小辉过了一段浑浑噩噩的日子。他每天吃了睡，睡了吃，清醒的时候就看看电影，玩玩游戏。他不想出门，不想打扮，不想跟任何人接触。黎硕工作太忙了，硬拉着他出去了几次，但大部分时候都无暇顾及他。他就那么堕落了下去。他找不到生活的乐趣，找不到前进的方向，视线所及的地方都是无边无际的灰色。直到有一天，他鼻子疼得睡不着觉，终于决定去医院看看的时候，他发现他自己套不上他来时穿的那条裤子。他抓着裤腰，僵住了。他胖了吗？他踩着裤脚，像僵尸一样蹦到了立身镜前，第一次被镜中的人惊呆了。这是谁呀？胖了足足有20斤，乱糟糟的枯黄的头发，毫无光泽的皮肤，肆意生长的眉毛，浓重的黑眼圈和眼袋，浮肿的鼻梁，惨白的嘴唇，憔悴的神情。他终于明白为什么黎硕最后一次见他时会先是惊讶，然后皱眉。镜子里的人连他自己都要认不出来了。 这他妈是谁啊？ 温小辉大喊一声，踢掉了裤子，泄愤般地将镜子踹倒在地，镜面哗啦一声摔了个粉碎。他狼狈的样子被分割成了一模一样的十几分，讽刺地躺在地上，逼他看清自己。他无力地坐倒在地，捂着脸嚎啕大哭。这不知道积攒了多久的怨与痛如决堤的坝，眼泪流得肆无忌惮，流得汹涌滔滔。原本空荡荡的房间瞬间被伤痛、愤怒和不甘充满了，变得拥挤，变得让人难以呼吸。温小辉哭了很久，哭到嗓子沙哑，哭到全身直抽，指尖都没了力气，哭声才弱了下去。他睁开眼睛，看着头顶的吊灯。也许是经过了眼泪的洗礼，他的视线好像清明了许多。那一层浮在心头、遮在眼前的薄雾，像被大雨冲刷过一般，散了。他在地板上躺了半天，才撑着身子爬了起来。他从柜子里翻出一身宽松的运动服换上，洗了把脸，带上钱和病历，出门了。他知道他的鼻子为什么疼，他应该在一个月之前就去医院复诊，跟医生沟通进一步的治疗方案，可他没去。也许是忘了，也许是讳疾忌医，他打从心底里不想面对自己的鼻子。可想到镜子里那个窝囊狼狈的男人，如果让他从今往后的每一天都面对着那样一张脸、一副神情，他不如一头撞死。到了医院里，医生把他说了一顿。由于骨裂还没有完全好，他不及时就医，引发了一点炎症。还好并不严重，但也要尽快进行第二次手术了。温小辉看着镜子里自己的鼻子，露出一个难看的笑容。 医生，手术完之后，我的鼻子是不是就要变样了？ 你现在都变样了，还指望树和我一样啊？ 那就顺便给我垫高点吧，整好看点的鼻子。 那是肯定的，你长得这么帅，鼻子高点肯定是锦上添花，还不用怕。 我也这么觉得。 温小慧安慰自己，她之前自拍了那么多照片，不怕以后回忆不起自己真正的鼻子。手术日期确定下来之后，温小慧回家开始戒油、戒辣、戒任何刺激的食物。她脱光了衣服站在镜子面前，简直想把镜子里那个有着小肚腩和粗腰的家伙揪出来暴揍一顿。她侧过身一看，好像连屁股都有些下垂了，简直不能忍受。换上睡衣之后，她冲进厨房，把所有的零食、啤酒、方便面都扔了。他去超市买了一大车健康低脂的食物。他终于无法忍受自己这样下去。他可是温小辉啊。他要变回真正的温小辉。